和你走过雨，走过风，慢慢的把心靠拢。却在无言中， 有缘分不用说长相守， 让感觉与众不同。哦，就算是人间有风情万种，我依然心有独钟。亲爱的，我永远祝福你， 追踪 在梦想的路上永远，曾经在哪里实现，永远却在哪一天走远，匆匆的那一眼交汇的画面，消失在你身边， 重重的壳，努力往上爬，却永

千年古郡，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失去以后才知，你也有许多温柔，只要梦中挽留。 又能如何？我 Yeah.